在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逝世五周年之际，外国报纸披露特辑，民主刚果的未来报登出金正日同志的太阳像，并在领导者金正日的思想和业绩将永垂不朽的标题下，用一个整版的篇幅刊载了题为朝鲜人民永恒的领袖主体事业的伟大接班人金正恩等小标题文章。马来西亚的《光明日报》登出金正日同志和金正恩同志的照片，并载文详细的介绍了金正日同志不朽的思想理论业绩和先进革命业绩。保加利亚的《火花报》12月1期登出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照片，并载文介绍了伟大的金正日同志为祖国统一事业所建树的丰功伟绩。巴基斯坦的《奎达独立日报》载文称颂金正日同志的业绩，说他坚持高举先进旗帜，驱散朝鲜半岛的战争乌云，捍卫了民族的命运。